沙只是一幅画，如何掩压天下？往前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路若跨苍穹高那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锦上添花，教你当真惊讶。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费，收你做我的女。